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97集。齐峰没说话，麦璇撑着下巴歪头看着他，忽然问，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 齐峰一惊，好在表面上还是淡定的。 没有。 真的没有吗？ 麦璇故意眯起眼。 那你为什么老是在看手机啊？难道不是在等某个人的消息？ 齐峰很疑惑，差点以为麦璇知道了些什么。麦璇了然摊手， 女生在这方面都是很敏锐的，而且阿峰你啊又不懂掩饰。 哦。 齐峰心想，原来女生都这么聪明啊。 你们是还在暧昧阶段吗？放心吧，你这么优秀啊，你们肯定很快就会在一起的。 他比我优秀很多。 麦璇的表情发生了点变化，但齐峰完全没有注意到。麦璇说， 阿峰，你真的要自信，如果对方也喜欢你的话，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呢？ 我认为一段稳定的关系只靠勇气是不能维持的。 麦璇的嘴巴变成一个 O 型。 什么？原来你是在考虑结婚的事情吗？ 也不是。 齐峰局促起来，他不知如何解释，就不说话了。麦璇想了想， 无论如何至少先有一个开始，然后才能有一段关系，对吧？至于之后要如何去维护这段关系，这应该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，不是吗？ 齐峰思考麦璇的话，觉得也有道理，但无论如何他仍不想贸然的开始，因为一旦开始就不能回头了。如果将来某一天这段关系破碎，而他与他弟再也无法回到兄弟的位置上，或许他就真的永远失去他弟了。齐峰认为自己不能承受这种代价。 不过你喜欢的是谁啊？能跟学姐透露一下不？太好奇了，完全想象不出你会喜欢一个女孩。 抱歉，不行。 我保证不告诉别人。 齐峰兀自想着他弟的事，依旧答， 我不想说。 麦璇沉默半晌，而后笑着说， 那好吧，不打扰你了。 麦璇起身走了。齐峰思考他刚才说的话，思考勇气在他和云建威当下的相聚中是否真的会有注意，但他又不得不反复退回去考量更多现实中的问题。齐峰重新打开电脑里最小化的文献，从刚才中断的地方继续看，文献的主题是性倾向和同性婚姻的法律问题研究，他特地从学校图书馆里下载的扫描件，已经看了近半。当晚麦璇辗转反侧难入睡，第二天一早就起床在院子门口张望，想等齐峰来了以后好好与他再谈谈昨天的话题，然而他等了半天却没等到齐峰。 去哪儿了？ 麦璇疑惑道，程元也疑惑。 不知道，昨天大晚上接了个电话，今天一早天不亮就走了，说回临安有急事，让我们今天先自己弄，齐叔叔可以带我们进山。 齐峰转了几趟车到临安，坐在云建威家小区附近的早餐店里发呆，等了不知多久，听到身后一阵脚步停在自己身后。齐峰回头看去，就见云建威站在自己身后，有些困惑地看着自己。他穿着白色的短袖卫衣，衣服前印一个可爱的笑脸 logo， 很酷的宽松牛仔裤，白球鞋，短发还有点乱， 看起来应该是刚起床。两人坐在店里吃早饭，谁都不说话。云建威细白的手指拿着勺，一边吹一边慢吞吞吃，偶尔舔舔嘴边的汤汁。齐峰猝不及防就想起那个混乱的夜晚，想起他弟的吻，柔软的身体和皮肤的温度。他紧紧摁住自己失控的回忆，一声不敢吭，埋头囫囵吃自己的早饭。他更怕的是云建威的那句我不等你了。齐峰心中惴惴，想问又不知如何开口。把云建威送到家楼下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感到自己非常想念他弟。可他们分明只是一个月没见而已。他想说，麦璇昨天对他说的话，他觉得是对的。如果连开始一段关系的勇气都没有，思考如何维护他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虽然齐峰不希望他弟受到一丁点伤害或是委屈，但如果自己再努力一把，或许也会有可能给他弟想要的生活。 哥，别瞎想了。 云建威的话打断了齐峰的思路。他弟看起来非常冷静从容，这冷静几乎让齐峰产生那天的告白并不存在的错觉。云建威让齐峰先专心准备毕业论文，说有什么事可以往后再谈。齐峰下意识跟随云建威的指示，点头答应。齐峰满脑子正事要紧，回到临来村继续做自己的课题。课题作业完成后，他回到学校马不停蹄开始修改自己的毕业论文。他的毕业论文准备发表，根据导师给出的修改意见，齐峰不断完善自己的数据表格、画图和参考文献。期间他抽空看完了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和性社会学，甚至做了近30页的读书笔记。某日英虫路过齐峰的书桌，一不小心瞥到他书架上的这两本书，表情从震惊到困惑，再从困惑到恍然大悟。临近毕业一天，从图书馆出来的时候，齐峰被班长和一个女生拦住，说什么邀请他去拍学院的最美毕业照。齐峰没这空闲，当场拒绝。 哎，别呀哥，你长得这么帅，不代表你们学院拍个最美毕业照，那太可惜了。 求求你了，峰哥，这位是我们特地从艺术团请来的摄影大佬，人可是艺术团团长，就是听说你在我们植保学院才答应过来帮我们拍的。 微微是你弟吧？我跟他关系可好了，他老跟我说起你。 齐峰这才反应过来， 你和微微认识？ 对呀，我们经常一起玩的，我老扯着他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呢。 齐峰想了想，最后还是点头答应了这次拍摄。女生叫苏西，目前任艺术团的团长。苏西给齐峰看了很多云建威的活动照和舞台照，他玩摄影的确厉害。空闲的时候，齐峰老喜欢坐在苏西的电脑前翻看云建威的照片。苏西看他感兴趣，大方地把这些照片全部打包送给了他。毕业答辩结束那天，齐峰发消息给云建威，问他要不要一起去聚餐。云建威答应了，这让齐峰松了口气，一直压抑的心情好了不少。齐峰在学校门口等云建威，麦璇过来与他说话。齐峰不知道麦璇怎么也来了，但他没多在意。